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纤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纤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战会宾。打了个棋逢对手，难分胜负。佟林也着急，惠斌也着急。120个照面过去了，还没分上下。惠斌呢，使了个双壮掌老君关门式，猛扣佟林的左右花盖穴，呜一声掌就倒了，来势凶猛啊！在惠斌的脚下就是山涧，就是把方小波扔下去那山涧，云雾缭绕，深不见底。井底下是野马川，一条大河，势如奔马呀！要不怎么叫野马川呢？那水究竟多深，谁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么个险地，这惠斌双掌这一削佟林，佟林往旁边一闪身，从他嘎吱窝底下钻过去了。惠斌这身子是往前探的，佟林正好转在身后。佟林一看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！这回你这后辈算交给我了，你还往哪儿跑？佟林想到这儿，左脚一点地，把右腿立起来，照着惠斌这后腰眼儿就是一脚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一脚给蹬上，骨头就得碎了，刚啪就倒了。惠斌双掌击空，身子往前一倾，就知道不好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听着后边恶风不善，惠斌知道佟林下了手了。但是这个惠斌真有能耐，那是受过镇谷侠董谦、 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，在特殊的情况下有特殊的能耐。再看慧斌双脚点地腾身而起，哎，就像燕子穿云箭唰起来了，图林这一脚蹬空。这下图林呢、由于用力过猛，收招收不住了。图林身子往前一抢，脚底一滑，坏了，整个这身子就掉进野马川。慧斌双脚落地，回头一看，佟林呐，你死可别怪我，你把你自己逼死的，你把你自己送进野马川呢，跟贫僧毫无关系。单说老少英雄在旁边给佟林观战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佟林身子射出去了，掉进万丈悬崖，众人是一片惊恐啊！镇东侠侯平、二侠侯杰、南侠司马空、北侠邱佩宇、大侠王师古、穿云白玉虎刘俊、铁掌李元、孔秀、司马良、夏九龄等等众人，哇一声齐聚悬崖的边上。海川老师，海川呐、老师！山谷应着回音，毫无反应。那么老深，也不知道佟林是生是死，总而言之是九死一生。如果底下没水，那么老高摔下去也得摔个肉泥烂酱。有水佟林不会到水里也得淹死，这不九死一生吗？除了有奇迹出现，众人呼喊了多时没有反应，人们的眼珠子全红了，扭向回头奔慧斌就来了。好你个慧斌，今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那家伙把家伙事儿全拽出来了，这就要跟慧斌玩命。慧斌倒退了两步，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妈，弥陀佛，我各位，你们讲不讲道理？咱别烂呛汤，你们找出个代表跟我交涉。王石谷过来了，啊，慧斌，有话你跟我说。我说老哥哥，咱这边得讲道理吧。我跟佟林比武有言在先，说得清清楚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打仗没有好手，骂人没有好口，两个人比武必定得有个胜的有个败的，方才你们亲眼得见。佟林跟我交手的时候一开始没分胜负，过了一百几这个回合，他打算败中取胜，按下毒手，结果未能得逞，一脚没踹上我，把自己射出去了。 掉进山涧，他不等于自己死的吗？嗯，他即使不是自己死的，被我一掌把他打进山涧，我也不是没理呀、啊。他打仗没好手吗？我不打他，他打我呀。你们急什么眼呢？哦，光许你们打我们，就不许我们的人打你们吗？我说老侠客，老哥哥，你说今儿这事儿得怎么解决吗？你们想群殴吗？好，你们群殴我会兵不怕，我一个人不行，我手下还有三四百人，那打呗。究竟能打出个什么名堂来？这事儿还解决不解决？王石谷一听惠斌说的不是没道理，虽然心里头难过呀，海川够呛啊，莫非你命丧山里不成吗？现在没这时间下去去找去，事儿还得解决。王石谷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，那惠斌，你说怎么个解决法？这么办，解药现在就在我怀里头，我把这解药呢放个地方，你们自己去拿去。你们要能拿出去呢，你就给年羹尧治眼睛；拿不出去，那讲不了，说不起了。你们都是饭桶啊，跟我惠斌毫无关系，咱也就算解决了。不知道老哥哥意下如何？那你把解药放在何处？放到何处啊？我领你们参观参观，你们看看。看完之后，咱下一步再商量。王世武一看现在完全被动，佟林这一下落不明，人心就散了，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再想打也没那个勇气了。面对强敌，你说怎么办？主动权在人家手呢，就是不给你这药，你瞪眼没辙，你打你赢不了人家。所以王世谷经过考虑之后，这才点头，好吧，我就代表大伙了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听你安排，你把解药放到哪儿吧，随我来。你看这个惠斌呢，逮着理不让人，一边走一边心里高兴，佟林死到我手上，我都没想到的事儿。刚才老实说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，哪怕我腾出手来拽出十三节莫骨鞭要跟佟林伸手嘛，我心里的还多少有点底。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，佟林一脚蹬空，自己掉山涧里头了，那你怨谁呀？哈哈，将来这消息传到武林界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，佟林栽到古刹玉皇顶，栽到我惠斌手里头了。我惠斌顿时就身价百倍，再通过八宝莲花路，我把佟林手下这些爪牙撅个对头弯儿，到那时候我是鹤立鸡群，名扬四海。贵宾是越想越得意，众人在后头跟着，离开罗汉洞这山坡，拐出一个弯儿去，走出腰有五里地左右， 贵宾挺身站住，各位，留步！大家全站住了。贵宾用手一指，各位看见没？这个地点你们详细的记忆啊！大伙儿一看呢，在面前闪出两座山头，哎，山头都不太高，就像两个大狮子在左右蹲着似的，当中有一条通道，里边的空地方圆足有20里地大小吧，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不清楚。贵宾一指，看见没？这两座山头为标记，此处名叫鬼门关。我把这解药放进鬼门关，这是头一道山口，你们随我进来吧。王十五镇东侠北侠南侠，各位小英雄气呼呼在后头跟着啊，看看这地方叫鬼门关，记住了，就是晚上来也转不了相。进了鬼门关往前走要有5里地左右，听见哗哗的水声，贵宾平身站住，众位请看，这条河叫洪水河。众人一看面前闪出一条大河来，宽了下没有100丈也差不多少，波浪翻滚，这是山涧的水集中的一起在这流过。为什么叫洪水河呢？这石头也红，水也发红，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拿阳光一照，这水呀就像血汤子似的，故此取名叫洪水河。洪水河的这面有摆渡船，都是和尚。贵宾让他们准备了10几只小船，让老少英雄分别都上了船，贵宾领着一伙人也上了船，渡过洪水河到对岸。各位看见没？这2道关口叫洪水河，你们记住了吧？王十五点头记住了。过了河再往前走，要么5里地左右，眼前闪出一个座大山洞来，山洞上边刻着大字，3个大字非常清楚，彩霞谷，山谷的谷，彩霞谷。原因什么呢？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阳光正好照在这山谷，哎，这山谷五光十色，好像个珠宝的世界，那石头都闪光，冒出7彩光霞，故此叫彩霞谷，这洞叫彩霞洞。各位跟我进来吧。大伙儿一瞅这个大洞口，没有洞门，道路挺光，可往里走的时候不用人掌灯，这里边自动放光，好像进了水晶宫一般。这洞方圆也有20丈左右，步步高，等到了里边仰面往上看，高了下能有20-30丈啊。如果有人弹奏一声，周围应回音，周围的墙壁 都是各色石头组成的，这都是天然的，不是人工。色彩斑斓，光华夺目，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高台，台就1尺5高，一迈腿就上去。高台上放了一张石桌，这桌子没有什么奇怪的，就见惠宾伸手把这瓶药拿出来了，往这桌上一放，各位看见了吗？就这么简单。你们能闯进三关，能闯进鬼门关，渡过洪水河，再进了彩霞洞，这瓶药就归你们了，拿回去给棉的人治眼睛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要得不到手，怨你们没能耐，休怪我慧晕了。我老哥哥，您敢打赌吗？这个王师武都气坏了，转身跟东侠北侠南侠商议。几位大侠一看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你不答应，慧宾把脑袋一拨了，不给你要，你不瞪眼没辙吗？或者是说夜长了梦多，慧云把药一揣跑了，哪儿饶他去？这么大个国家，正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，恐怕大人的眼睛就保不住了。那么相反的，答应了他的条件，就等于把慧云能拴住，这个取药还有希望。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你别看现在过三关平安无事，等咱们来取药了就不这么简单了，不定有什么变化和埋伏呢。就到了现在，就明知的是个亏也得吃，明知是个当也得杀，一切为了免的人吗？所以王师武商量之后跟慧宾说，好，那我们取药也就是了。老哥哥，什么时候开始？明天。好，明天啊，这您说的。我庙上的事儿可多得很，我家也发生事儿了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好几条人命，我得腾出手来处理处理，我没时间多奉陪啊。咱这么办得了，三天，明天开始，明天后天大后天，就给你们三天时间倒药，倒不出去我把瓶摔了，我把药散落了，年羹尧瞎不瞎跟我没关系，那是你们自己找的。老哥哥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咱就这么定了。慢，慧宾，三天的时间我们把药倒到手，要是假药怎么办？老哥哥您放心，这回肯定不能假，因为你这个人净说瞎话了，我心没底，你怎么能断定这药不能是假的？哎，你们不相信是你们的事，我慧宾没必要再弄玄虚，上有青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如果我慧宾换假药再欺骗你们，临危我不得善终，车压马踩雷劈电击